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很快023折返房间，他随手一推虚掩着的门，附在门后的肉瘤人脸也随着门一道缓缓移动起来。但映入023眼帘的是无比正常的数据站，整个房间恢复了正常，光脑依旧散发着温润的薄光，仿佛刚才的怪异景象不过是一场梦幻泡影。而所有影像，所有声音均传入了距此60个房间远的主神须臾之间。暗红色的巨人之脑在高耸穹顶之下蠕动着，而在须臾之间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巨大的数据板。往日这些数据板上会显示众多红蓝相间的数据变化，此消彼长，宛若潮汐。但今天数据板上只停留着一个人的讯息。 监测到1198号宿主数据信息，宿主姓名池小池，性别男，年龄26岁，身高181厘米，体重64公斤，当前数值好感值46，悔意值46，前者呈下降曲线，后者呈上升曲线。 代表好感值的红色记值条与代表悔意值的蓝色记值条与池小池的个人数据盘上的显示相差不大，但是除了这两项数据板，须臾之间的数据板上还多出了一条黑色的记值条。当扫描到此项时，雌雄莫辨的 AI 机械音陡然拔高了音量。 提醒提醒，发现1198号宿主伤值异常，伤值异常，远低于平均数据，提醒注意。 沉吟片刻后，波动起伏的大脑皮层内发出一道命令。 伤值产生的峰值点在哪里？ 系统经过一系列测算，将一段影像呈现在数据板上。那是池小池初次见到杨白华时，靠着车的人看见来人微微一怔。就在看到那张脸时，池小池的伤值发生了显著波动。但自那之后，属于池小池的伤值条变成了一滩死水，任杨白华再在他眼前晃荡，也再没有引起任何波动。看过影像，主神默然。过了许久，他发出第二道命令。命令拖长了音调，漫不经心间又透着一丝难言的诡异。 持续关注池小池的伤值情况，如情况不变，酌情提高世界二的难度，如情况持续，则准备将061投入计划。 061回到交接点，向009发出对接信号。009身影刚刚浮现，就像是见了老母鸡的小鸡仔，一头扑进061怀里，把他冲得往后一仰。061摸摸他的脑袋。 怎么了？ 061哥，池小池给我讲鬼故事。 嗯？ 对接换班的时限极短，还没来得及问清009发生了什么，061就被强制传送了回去。那一句温和中带点疑问的嗯传入池小池耳中，撩得他耳根一麻。晚饭后，池小池早已回到卧室里，他放下红茶杯子说： 回来了。 009的工作情况怎么样？ 工作情况不知道，用餐情况倒是不错。我做了四菜一汤，他给包了，连菜汤都没剩。 啊，他胃口比较好。过年包饺子，他 他能吃160个。 009大概是因为跟我第一次见面比较腼腆，没有发挥出原有的水平，真是招待不周啊。 听009说你跟他讲鬼故事 啊？我没有啊，只是问了他几个问题而已。 也是，池小池明明自己也怕鬼来着。 池小池又要去拿红茶杯，可手指刚摸上杯柄，整个杯子便被分解成了带有虚影的数据。他摸了个空，表情略有错愕。061格外喜欢池小池这种理智清醒的人在无意识中流露出的孩子气，声音都显出了几分笑意来。 要睡觉了，别喝这个。 池小池跟他讨价还价。 我想看看今天晚上唐欢工作室会不会把杨小燕的名字公布出来。 你明天要去录歌，得把精神养好。 池小池仍不死心啊，笑眯眯的耍无赖。 我可以在车上补觉啊。 我可以断你的电和网。 好吧，宿管老师，算你狠。 这位同学，请快点洗漱上床。 池小池准备站起来，他顺口问。 那今天晚上宿管老师要念什么书啊？ 哈利波特。 换一个吧。 池小池的表情让061觉得自己这回办事可能办得不大漂亮，不过既然心中有了点数，就没有必要再问。061点一点头，从善如流的改口。 那我们继续读草房子。 等安排池小池睡下，061翻开哈利波特，用关键词检索挑着看起了和小天狼星布莱克相关的剧情。大约凌晨2点，池小池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爬了起来。061以为他是起夜，但他径直走到了小沙发前，把自己窝了进去。061刚才看书入迷，没有注意到池小池的状况，直到现在才发现池小池的睡衣被汗水彻底浸湿，贴在身上，把成员这具躯体上清瘦的肋骨瞄得清晰可见。池小池睡前没有关窗，此时外头起了风势，窗帘里灌满了风，起起落落。池小池看着风的轮廓，一时恍惚。 罗哥，外头起风了。 话音将落，窗户缓缓关上。 别怕，是我关的。你出汗太多了，现在不能受凉。做噩梦了？ 是好梦。 那的确是个好梦。哗哗的麻将声从一楼传来，吃碰听，女人用尖嗓门喊出，好像这样就能旺牌运。男人们赤着膀子乘凉，在他们嘴里，石油和战争和他们息息相关。他们摇着蒲扇，嗑着瓜子，每个人都有一座自己的海市蜃楼。楼上，池小池躺在床上，和楼影各站一头。外头起了一阵热风，把窗子吹得吱吱响，风里带有潮湿的土腥气，又卷来一阵阴云，是要落雨了。 外头起风了。 楼影从书间抬起头看向窗外， 是要下雨。 池小池可不管要不要下雨，故意拿脚去蹬楼影手里的书籍，眼巴巴地求着他继续念下去。 后来呢？布莱克后来怎么样了？ 那书破破烂烂的，却被楼影细致地包上了书皮。雪白雪白的，楼影修长干净的手指从上面抚过，非常合衬。他把目光重新落回书上，表情略有复杂。片刻，他合上书，从床上坐起。 今天太晚了，我要回去了，明天再跟你讲。 你把书给我，我自己看。 楼影笑了，他笑起来眼里有光。 把书留给你，你今天晚上还会睡？别闹。 池小池着急了，也从床上爬起来。 他会和哈利在一起吗？ 你问谁？ 小天狼星啊。 你觉得呢？ 池小池皱着眉。 当然得在一起啊，一定要在一起。他需要哈利，哈利也需要他。但是我怎么感觉他会死啊？ 楼影把书收进书包。 放心，他不会死。 真的？ 真的，我看过后面， 他没死，他好好的。 接下来的剧情里，小天狼星的确没有死，甚至在之后的剧情里出现风趣如故，体贴如故。虽然楼隐在下一部《哈利波特》系列问世前坠楼而死，但在那之后的很多年，小天狼星在池小池心目里仍然是那个饱经风雨但眼神明亮的少年。直到那次访谈节目上，他被告知布莱克死了，他在哈利的面前坠入帷幔，消失无踪，甚至找不到他的尸体。那些生死与共的陪伴以及美好的结局，是楼隐模仿着翻译腔文笔为他写下的故事。不是你喜欢的每个人都能活，这个道理楼隐不想让池小池那么早明白，但后来池小池还是明白了。 Thank you.